欢迎大家收看学人沙龙啊！今日咧系我哋第一次咧同大家见面啦。嚟紧咧喺呢个节目咧，我哋将会同大家讲下咧一啲咧身心灵嘅一啲咧相关嘅题材嘅。咁啊喺度咧就亦都系介绍下我哋嘅几位嘅嘉宾啦。咁啊，首先介绍下自己咧，我系喵张全华啦。以往咧可能都系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咧体育嘅题材为主嘅。咁啊喺我身边咧亦都系咧就系心理专家咁啊梁仲明啦。咁亦都系有咧就系哲学嘅讲师林家豪，同埋咧系厨师加埋呢个艺术家嘅黄丽欣阿 Cam 咧喺咧我哋个厂入边同大家倾偈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越食越开心。Comfort food， 咁啊 ，comfort food 照字面译咧，就系一啲疗愈嘅食物啦。不如阿 Cam 讲下先啊，有冇啲咩 comfort food 啊？ 我就一定有，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嘢啦。咁譬如我今日录完节目会紧张，咁我就需要舒缓一下紧张嘅情绪，我就会食 comfort food 咁样咯。咁系咪要讲埋噶？但我 讲埋啦。 咁我最近即系近年嘅 comfort food 咧，系一个燕麦呢个杂谷燕麦嚟嘅。咁咧可能会少少 air time 去讲呢个杂谷燕麦点煮嘅。咁咧就系首先咧系要搵一啲咧无糖嘅，再加埋佢系有 40% 嘅干果同。乾果和果仁的燕麦啦，咁跟住就摆落个水度，跟住就加埋黑豆粉，将佢哋啱啱好过咗个燕麦啦，咁跟住咧就煮，煮到佢滚咗之后咧就要落冻嘅豆奶。冻点解冻嘅豆奶咧？因为咧佢嘅燕麦就可以冷缩热胀吸水，跟住落完一次再滚，再落多一次，再重新一次冷缩热胀，跟住咧就要再。煮七至八分鐘，攞隻生雞蛋落去，攪勻咗個蛋黃，再冚蓋兩分鐘，咁就食得啦。 哇！咁啊，有機會咧，就我哋放工嘅時候整俾我食啊！咁啊，阿明，不如講下你嘅 comfort food 係咩咧？ 我嘅 comfort food 咧係嗰啲要夾嘅月糖啊，因為我記得好細個咧，中學嗰陣咧就好中意去旺角啊嗰啲地方周圍揾夾糖嘅。而通常我夾完一大兜咧，一大袋咧，我就會翻屋企一路温書一路食嘅。咁所以有時候覺得温得好辛苦，就想嚼幾粒啦。咁所以對我嚟講，到而家大個，當我一有啲壓力或者好多工作嘅時候咧，我就會去夾糖，然後食幾粒噶。 哇！兩位 comfort food 好唔同啊！一位咧就相對嚟講比較健康啲，一位咧就講起咧一啲以前嘅回憶咧，相對嚟講就係比較咧相對嚟講冇咁健康啊啲糖。咁啊，嘉豪咧見到你好 fit， 你自己有冇咩 comfort food 噶？ 其實嚴格嚟講咧，如果我哋講緊 comfort food 係可以。療愈翻我哋嘅心靈需要咧，咁當然咧，即係每個人有時可能都有好緊張啊，或者可能有唔開心嘅時候，咁我自己都有，咁但係咧，我又好得意，我就會諗，我就算食咗 comfort food， 我就算即係喺食物呢個層面暫時可以舒緩到自己呢、這個可能即係情緒上嘅緊張，咁但係長遠嚟講，我冇解決到個問題，咁可能即係有時即係可能係即係哲學嘅職業病啊，咁、那個人咧嘗試盡量理性啲，咁所以咧嚴格嚟講我。冇 comfort food 嘅喺呢個層面，咁另外一個層面咧就係、是，其實我到而家都搞唔清究竟 comfort food 嘅定義係乜嘢嘢。我即係或者可能我有好多 comfort food， 我食親每一樣嘢我都覺得啊好開心喎、啊，咁有飯食咁樣咁食完食飽咗之後咧覺得啊好舒服喎、啊，咁但似乎我覺得未必係咁樣，咁所以我都想以下落嚟聽阿明同埋阿 Cam 同埋你繼續分享而去。嘗試找到個定義。 咁啊，除咗喺學術當中可以講個 comfort food， 我諗其實上網大家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定義，但係冇一個統一嘅定義。但係 comfort 一定係一個即係心靈嘅一個諗法啦。喂，我自己好多 comfort food 嘅，你話好多 airtime 去講喎，我有好多我嗱，真係你問 comfort food， 我好快講雪糕啦、pizza 啦、薯片啦、一啲甜嘅嘢啦，我好中意食一啲係例如甜嘅包嘅丹麥嘅甜包，或者係朱古力。咁我講呢扎嘢呢月餅我又鍾意食嘅，即係我可以分享就係我喺譬如做奧運嘅期間啦，咁我帶飯嘅夜晚就帶飯啦，朝頭早晏晝就帶飯啦，咁長時間十個鐘之後呢我就第二朝朝頭早會做運動，咁因為第二朝朝頭早做運動呢我嗰晚就話嘩不如我食甜嘢啦，還掂聽日都做運動，我可以一次過食四五個月餅之後再食雪糕，咁可能嗰啲人覺得好誇張，因為即係有機會我哋再講下會唔會係 binge eating disorder 呢，即係中文嚟講呢即係暴食症呢，之後可以同大家講下，但係我嘅 comfort food 呢係就話嗰短暫點樣令到我就話唔好諗啦，食啦食啦，我唔想諗啊，即係 即係咧諗住係一個短時間嘅解脱，但我知道對身體係唔好啊，所以大家咧唔好學啊。咁啊，我知道阿Ming應該有啲嘢講啊，係咪想鬧我？ 應該咁講。其實 comfort food 咧，我諗一般嘅理解就係當有一個食物啦，你食完之後有一種啊幾舒服啊，好似好放鬆、好療愈嘅感覺，字面上面係啦。咁通常呢一啲食物咧，其實係有一啲嘅懷舊啦，同回憶有關嘅，可能係同細個成長啊，或者啲開心嘅片段嘅一啲好正面嘅一啲嘅記憶有關。但好多時候咧，呢一種嘅療愈嘅食物啦，通常咧都係一啲高糖啦，高比較脂肪比較多嘅。個原因係咧，其實呢一類型嘅食物咧，當你進食咗之後，喺我哋大腦入面咧會釋放一種嘅腦神經嘅傳遞物質，叫做多巴胺啊。呢一種物質咧，其實就會令到我哋大腦入面一個嘅自然嘅獎賞機制咧就 touch 咗。於是你食完之後咧，就有一種好愉悦啊、好開心嘅感覺。 哇！我長期有多巴胺喎，如果咁樣嘅話，我長期呢、這個 不停咁樣整多啲 呢個 comfort food。咁啊，阿 Cam 咧，你點睇即係comfort food 嘅定義啊？或者即係譬如你食，你真係咁健康，淨係食oat就係呢個谷，就係 唔係啦？ 講多啲啦。 嗱，咁喺唔同嘅狀態之後，就會想食唔同嘅嘢啦。即係譬如我試過半夜仲要去工作室，但喺去工作室之前咧，我就試過喺大排檔度嗌咗個豉椒炒魷飯。咁跟住咧，有個哥哥仔放低個飯就話肥死你啊咁樣。咁其實嗰樣嘢係我 comfort food， 但係咧就會令到其實係都有壓力嘅，即係你食嗰陣時候你係知道啊肥死你啊，亦都有人提醒你肥死你。咁所以其實喺有時有啲狀態唔係就係想食健康嘅，我都明嘅。咁但係我覺得 comfort food 就係一個狀態或者係一個你要進入。即係唔係就咁一樣食物就係一個 comfort food， 係嗰一個氣氛或者係包括一啲係咯，包括一啲回憶，有個時間去成為呢個 comfort food 嘅咯，即係唔係淨係食物嘅本身咯。 係哇！我希望觀眾咧，而家飯後睇我哋節目咧，通常飯後即係你做嗰啲飲食節目咧，嗰啲人一定係流曬口水，因為講食物啊嘛。嘉豪，聽我哋幾位專家講起關於呢個即係療愈嘅食物咧，有冇啲咩諗法咧？ 我反而頭先，我覺得阿 Cam 講一個好有趣嘅point 咧，就係話，依個 comfort food 唔係淨個食物本身嘅。咁所以我反而想問翻阿 Cam， 你頭先講啊，去煮嗰一個你嘅療愈食物嘅時候，咁我想問啊，如果第二個人煮俾你，煮得好食過你嘅，咁你會唔會覺得嗰個係你嘅比你自己嘅 comfort food 更 comfort， 比你自己嘅療愈食物更療愈咧？因為個味道係好過你煮嘅，即係當然你煮又好好食啦。咁但係可能你嘅師傅煮俾你嘅，咁你會點樣諗咧？喺呢方面？ 如果我頭先講嘅，我嗰個麥皮嗰個一定係我自己煮咯，因為係其實包括埋成個過程、成個氣氛，即係我睇佢滾，因為我唔可以行開，因為煮麥皮咧就係你要行開咧，佢一定係滾寫，咁所以你就一定要喺前邊教大火、教細火、教大火、教細火，咁樣成個狀態咯。 其實我覺得咧，一樣嘢食係咪 comforting 或者好唔好食啊？除咗佢本身味道入面係一個即係主因啦，所謂嘅即係嗰個 taste 係啦個味道。但其實一樣嘢好唔好食咧，係有好多其他嘢嘅，譬如佢嘅外觀係啦，佢嘅聲音係啦，就或者成個過程入面咧，都係構成呢個食物嘅一個經歷嚟嘅。咁所以有時候心理學有啲研究好得意嘅，就話啊，原來譬如一個蔬菜新唔新鮮，你見到睇到嘅啊好綠色啊，原來好新鮮，原來佢吹一個 grrrr聲啊，嗰種爽嘅感覺都係令到我哋覺得係新鮮啲嘅。咁所以我估 comfort food 點解所以 comforting， 其實唔係淨係個食物嘅本質好唔好味，反而係成個經驗，我哋講個 experience 嘅感覺。 係啊，但係講呢樣嘢咧，講 experience， 講一啲經驗咧，我只有一個睇法就係、是、都好希望咧觀眾聽一下，因為大家睇到我可能平時咧，我真係做好多運動，即係我個運動嗰個時間咧係一個即係職業運動嘅時間啦。但係我食嘢嘅食量啦，好似一個大胃王咁。咁我可以分享有一次。我做完一個 MC 工作之後咧，食咗啲咩啦？咁我食咗越南粉啦，食咗鳳爪啦，跟住去食快餐店食啲雞件啦，跟住咧食漢堡包啊、雪糕啊、派啊、薯片，再翻去食一兜即係水果。呢、這個係講緊係兩個鐘頭內嘅事啊。咁所以我就好清楚自己咧，同啲營養師講完之後咧，我係肯定有呢個暴食症嘅。只不過我做好多運動，係一個比較 fit 啲嘅一個暴食症嘅人。 阿明點搞嘅？ 嗱，暴食症咧，我哋就要真係要睇一睇咩嘢叫暴食症嘅定義啦。咁根據我哋嘅精神疾病同埋診斷嘅手冊，我哋即係通常叫 DSM-5 方便啲講啦。咁咧，其實暴食症係一個短時間入面一個人咧進食過量，而呢個過量咧係比一般人同佢自己需要食嘅嗰個份量咧多咗好多。而當佢食完咧，佢有一種係覺得控制唔到嘅感覺嘅，喺進食嘅過程入面咧，佢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噶。咁而當佢進食完之後咧，會有一系列我哋叫做 compensatory 一啲補償嘅行為，譬如佢可能狂做運動啦，想去即係消耗翻個卡路里啦，或者用一啲嘅瀉藥啊、瀉劑啊等等，甚至乎可能咧狂食完之後有一段時間咧，佢 fasting， 即係話佢就完全唔食嘅，希望咧可以中和翻一開始即係吸收咗嘅卡路里。而如果真係有暴食症嘅人士咧，佢對佢嘅體型咧都係好在意，佢係唔想可以即係唔想增肥嘅，即係唔想肥咗嘅。咁嗱，當然啦，這個頭先講嘅嗰個嘅即係嗰個 pattern 啊，嗰個情況係要起碼一星期最少出現一次，然後持續咧三個月以上，然後對嗰個人嘅日常生活係帶嚟一啲嘅嚴重嘅影響咧，先有機會咧係被確診係一個嘅暴食症嘅。 嗯，咁阿明，我就真係要多啲去問你關於呢樣嘢嘅問題啊，因為呢樣嘢你講到可能係同精神啊或者情緒有關係嘅時候咧，大家咧可能都要注意一下。咁啊，就即係我哋今日有嘉豪喺度啦，喺哲學嘅方面，其實喺呢方面有冇啲乜嘢嘅心得可以同大家講啊？因為情緒， 反而我啊想倒翻轉問咗你一個問題，當你經歷呢一個即係暴食嘅時候，你自己知唔知道其實咁樣食完係可能對你嘅身體唔好？因為你始終係一個運動員，你應該好在意你自己身體嗰個狀況。咁食嘅時候，你覺得你係明知佢唔好嘅，但你控制唔到啊？定還是你覺得咁？我聽日跑兩轉就操翻，就已經冇即係消耗咗啦嗰啲嘢。 兩個我都有咁嘅諗法嘅。第一就係做運動啦，因為做運動我可能要即係有表現嘅。有表現嘅時候，我操得多，休息得好就 OK 啦。咁但係調翻轉就係話要減磅嘅時候咧，即係英文有一句嘅You are what you eat， 即係你食幾多係你自己嘅。係咪啊？咁所以我自己就話：喂，你食幾多？但去到有陣時我做嘢咧，因為我翻工放工嘅時間，我作為一個自由工作者，即係而家好興咩 freelance 啊，或者中文譯做係斜工做。可能屋企好多嘅朋友仔都係咁嘅。咁你當你食嘢嘅時候唔定時，哎呀，我諗住今日我開工啦，食沙律，食清啲嘅，或者我自己執啲健康啲嘅嘢食。但係其實嗰樣嘢唔夠，嗰個卡路里唔足以去支持到你整日個工作嘅喎。咁去到我最尾翻到屋企唔得啦，我要食甜嘢啦，我要食好多水果啦。咁我就算係去到最尾計翻食水果份量咧，我可以係超出兩至三成嘅。咁所以我覺得喺點解我要特登去講呢、這個我哋話越食越開心，但係暴食症係絕對唔開心嘅，或者暴食症係會令到大家肥胖啊，或者有情緒嘅問題。咁我哋講住咁多先啦嚇，不如咧就我哋喺下一節咧翻嚟再講下咧越食越開心啊！繼續翻到嚟學人沙龍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題材就係講越食越開心啦。但係好似啱啱咁分享咧，我食咁多甜嘢嘅時候，會唔會由開心變到咧墮落啊？或者係越食越唔開心咧？哇！嘉豪，我諗你都有啲應該諗法喎。 好有趣地，因為其實咧，古希臘嘅哲學家咧，蘇格拉底提出過一個咧好，我覺得係幾有爭議性嘅論點嘅。咁佢就話咧，其實就冇所謂咧即係嗰個意志上脆弱呢一樣嘢，因為我哋有時即係講坦白講，即係好多時候都會選擇即係做一啲錯誤嘅選擇。咁可能你以翻你為例子，即係我你需要有一個好健康嘅體魄，咁但係有時咧控制唔到要去食。咁呢個情況似乎正正同佢講嗰樣嘢係倒轉，因為點解佢會有一個咁嘅睇法咧？佢就話我哋人去做選擇嘅時候，我哋唔會選擇一啲唔好嘅嘢。我哋如果選擇一啲唔好嘅嘢，咁可能嗰個唔好只係短暫嘅，即係譬如可能去跑步好辛苦咁樣。咁但係我哋知道長遠嚟講係對個健康好嘅咁樣。於是咧，佢根據佢所講咧，其實話我哋咧好多時候，如果選擇做一啲錯嘅嘢咧，其實係我哋計算上錯誤啫，即係我哋搞唔清楚咧嗰一樣嘢即係唔好嘅地方有幾多，好嘅地方有幾多？咁我哋一時計錯數啫。咁但係咧，其實又冇人咧會話：我明知嗰樣嘢唔好嘅，不過咧，我而家個即係個意志薄弱。咁所以咧，喺你呢個情況，我就覺得係一個好嘅例子，好明顯係一個 咦，似乎嗰一個情況個意志控制唔到自己，明知嗰樣嘢唔好咧，都繼續食落去。 我做運動嘅意志好強，但去到見到美食個意志咧，就即刻咧就唔係好掂啊！你講到嗰樣嘢咧，其實喺思想上咧，喺思考上、邏輯上咧，我明白到哇，食到好多嘅甜嘢啦。當然你話可以係加速衰老啊，或者係對於個心啊個方面，可能係短時間內開心嘅，但係之後咧引嚟肥胖啊各種問題嘅時候咧，我就越諗越多。行為上咧思想上我明白啊，行為上我控制唔到，行為上我咪狂跑咯，狂做運動啦，打拳啦，舉重啦。我玩好多嘅運動啦，差不多好似鐵人咁，但係去到食嘢咧，我不停咁進食。咁呢個嘅 circle 咧，呢個 cycle 咧已經係循環咗一段好耐嘅時間。咁可能我而家尚算後生，就還可以啊。咁但係譬如可能同即係化妝姐姐講啦，喂，即係近期食咗多糖啦，都好似老嗰啲啊，所以我都即係唔係好搞掂啊，所以我都要同阿 Ming 傾多啲偈。 我諗咧，其實所謂嘅 comfort food 或者節制咁樣講，其實某程度上係一個程度之分嚟嘅。我都同意嘉豪所講咧，其實人咧好多時候某一啲嘅決定咧，係你大約知道嘅。嗱，譬如 comfort food 可能係短時間你食咗一啲即係真係唔係好健康嘅嘢啦，嗰一刻覺得好舒服、好開心嘅，咁之後你咪食翻少少咯。呢一樣嘢咧唔會成日發生嘅，但係咧暴食症嘅情況係唔一樣嘅，因為這個在個精神疾病入面咧，其實係嗰個嘅自制能力啊。其實嗰個人咧，佢知道有個壞後果，但係佢都冇辦法控制到。而且咧，其實我哋相信人嘅自制能力咧係有一個限額喺度嘅。譬如即係可能即係喺暴食症嘅朋友入面啦，佢可能食完一堆嘢之後，佢覺得好 guilty 啊，好內疚啊，好擔心自己會肥，因為同時間佢又好在意自己嘅外形嘅。咁於是咧，佢會做一啲嘅 compensatory 嘅行為啦，啲補償嘅行為啦，譬如就係跑步啊。即係唔再食嘢一段時間啦，或者食得好健康，但因為咁樣咧，都用緊你啲自制力嘅嗰啲嘅嗰個力量啊，咁所以用到盡曬嘅時候，又會翻去嗰個暴食嘅嗰個情況，跟住又係狂食咗好多嘢，跟住有一段時間又覺得好內疚啊，好唔應該啊，於是又走翻去做一個嘅 compensatory 嘅行為，咁所以呢個嘅惡性循環其實係成日會不斷地重複而且發生，去到令到嗰個人咧個身體健康啦，個心靈嘅狀態啦，都會有影響，咁樣咧先為之係一個嘅精神疾病嘅情況咯。 咁我都要真係要諗諗計仔啊，因為你講起嗰啲循環咧，其中一個咧，我諗喺即係香港，譬如體育行業我好熟，即係你要做咁多運動，我自己有個你話可以話壞習慣咧，就係每日咧我都上個磅幾次，即係我可以咧每日嗰個嘅磅數嗰個嘅分差咧有成四五磅，即係可能係好多係水分啦。但我見到哇，我重咗兩三磅，我即刻走去跑步，即刻出去打拳。咁跟住因為我自己心入邊我知道嘅，即係譬如可能做奧運嗰排，我知道咧就係我某一個磅數嘅時候咧，我上鏡係最好睇嘅，最 fit 嘅。咁譬如去到一個磅數過咗之後咧，我可能我啲衫嗰啲膊頭咧位已經開始窄噶啦。咁嗱，即係我就即係。貪靚啦，我唔知道你點睇啊 ，Cam， 即係會唔會你都會成日上榜啊？要 keep 住自己一個形象啊，定點啊？定係你覺得即係我都有啲過分啊咁啊？ 我覺得係咪其實有時你覺得自己做得唔好，覺得自己係 guilty 有罪，咁你就會更加令到你自己食更多嘅嘢去，好似有少少懲罰翻自己咁樣，會唔會有呢一樣嘢？因為譬如啦，我自己做過 DNA test 嘅，我自己控制自己嘅胃，即係自己嘅食。肉嘅能力都係低嘅，跟住我諗下點解我會有咁嘅 DNA 咧？咁後屘我就讀過啲人類學嘅書，就係講話原來咧我哋嘅祖先咧，佢哋係採集者啦。咁其實佢哋維持咗好多萬年咧，都係採集者，直到12000年咧，先至去到農業革命，我哋先至由採集者變咗，唔係由採集者變咗做我哋耕田。咁其實咧，採集者嘅時候，你就需要如果你揾到啲食物咧，你就需要食。你因為你好驚俾其他人攻擊你或者係食曬你啲嘢，咁你就要不停地食，就食到你唔能夠食落去為止。咁所以咧就會係一種保存自己生命嘅一種 DNA 嚟。咁我就覺得啊，咁可能我係承傳咗祖先嘅 DNA， 而唔係怪罪自己。我一個衰人，我係就係一個咁唔能夠節制嘅人。我覺得。有時係即係你會唔會諗去做個 DNA test？ 可能其實唔係關於自己。 嘅事，係關於裏面 implant 咗一啲 DNA 缺少咗某一樣嘢嘅事咧。 嗯，咁啊，講起基因測試，同埋我哋今日咧都有幾位專家喺個 studio 入邊同大家傾偈啦。所以我覺得喺即係好多學術嘅即係交流，甚至係科研嘅交流，大家都可以諗下，或者係了解到我哋嘅題材之後咧，有陣時上網去閱讀一下唔同嘅資料咧，呢樣嘢了解自己個我哋嘅題材嘅身心靈咧，相當之緊要啦。嘉豪，我知道係咪有啲諗法啊？ 啱啱頭先阿 Cam 咧同埋阿 Ming 咧講出一個，即係啱啱你哋講因為你講到自制啦，我哋人嘅自制能力有限制，咁跟住咧阿 Cam 你就問阿 Email， 咦會唔會其實有時係你想懲罰翻自己？咁我覺得帶出一樣好有趣嘅就係究竟 comfort food 嗰、那個即係呢個療愈食物嗰個療愈機制，同埋佢之後可能產生嘅一啲壞效果，佢哋個關係係點咧？點解我會提出呢樣咁嘅嘢？因為其實頭先我最快聽到你講嘅反應，即係當阿 Ming 話：咦因為我哋人嘅自制能力係有限嘅，咁所以咧有時我去做完運動呢一啲咧，我係嘗試補償翻自己，呢啲係用咗我哋嗰個自制嘅限額。咁於是咧，我當一刻嘅感覺就即刻好想同 Ian 你講：哇，可能你做少啲運動咧，你就唔會食得咁多。咁點解我咁？另外一個點解會令我諗到呢樣嘢咧？就係、是。我自己有好多朋友咧打泰拳嘅，咁佢哋比賽嘅時候咧就要落磅， 係 啊，咁佢哋咧平日咧都唔係好食嘢嘅，佢一去減磅嘅時候咧就好想食零食噶，咁嗰一樣嘢我就諗，咦佢哋似乎喺嗰個情況咧，零食就變咗佢哋嘅 comfort food 啦，因為其實佢哋好緊張啊，因為可能聽日要過磅啦，喂仲爭兩 K 喎，要跑埋佢喎，但係咧佢就係咁去揾嘢食，咁所以其實究竟嗰、那個。即係我想問阿 Ming， 如果喺心理學嘅角度，其實 comfort food 同埋我哋呢個所謂嗰、那個叫做罪疚感之間嗰、那個因果關係會係點咧？ 我以前咧就做過一個嘅研究嘅，個研究就係關於人嘅自制力啊 ，subcontrol 啊，同 blood glucose 啊，血糖嘅個關係。然後研究嘅結果係發現咧，其實當我做一啲嘅自制能力嘅 test 啊，嗱任何嘢，總之牽涉有 subcontrol， 即係自制能力喺入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 blood glucose level 係會低咗嘅。咁即係話咧，某程度上，當我哋人去做一啲自制行為嘅時候，係 consume 緊用緊我哋嘅一啲嘅即系血糖入面嘅一啲嘅即系血糖入面嘅嘢，咁所以咧，其实越不停去即系做一啲嘅自制行为，其实你用晒嗰啲糖啊，去到一个位，你觉得真系冇啦，顶唔顺啦，于是就有个 rebound， 有个反弹，然后想 consume 食好多一啲，可能就系一啲相对上叫做唔健康嘅嘢。咁但系嗰个循环就系、是，当你做完呢样嘢之后，你嗰个内疚感又翻嚟，然后你又跌翻落去不停自制嗰个状态，亦因为呢一个嘅。就係、是、呢個嘅，即係呢個圓啊，呢個 vicious cycle 啊，先會導致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咯。 係，所以你話講到行為上反彈，甚至啱啱嘉豪講嗰一點咧，就係、是、會唔會做少啲運動？呢、這個亦都係營養師講過，做少啲運動啦。呢、這個亦都係我同我幾個教練去講過啦。因為本身啊，我做運動嘅，我打拳可能有啲比賽啦，瑜伽我是要 keep 得好 fit 啦，网球我啱啱新学啦，跑步我有比赛啦，篮球是我专项亦都有比赛，所以喺嗰、那个即係比赛竞技嗰方面呢，我係要交出成绩，咁我就一定要做。咁当我諗住减量啦，因为有阵时我諗起哎呀朝头早练完，我晏昼有时间又要练，咁呢个喺嗰个行为上諗法上呢，我可能会亦都有啲忐忑，就话哎呀我一定要强迫自己练，变得自己有种压力。咁但譬如喺我营养师呢，營養師佢係好了解我嗰個嘅身體嘅時候咧，佢又講過就係話，會唔會你食嘅卡路里唔足以去支持你日常嗰個生活？係嘅，因為當我朝頭早操完，其實再食個沙律咧係唔夠補給，俾我喺晏晝去做第二節嘅運動。咁晏晝第二節嘅運動可能再食好多個水果，水果嗰度已經有糖分啦。跟住第二節嘅運動做完之後咧，夜晚咧，如果我再食得清啲嘅時候咧，慘啦！之後即係好似而家嗰呢啲時間嘅時候咧，我就再食雪糕。咁我就好唔中意嘥嘢食。哇 ，OK， 有朱古力啊，有嗰啲零食啊，嗰啲月餅有陣時即係人哋送得多嘅時候你唔食。咁即係我爸媽咁，即係啲年紀都有翻咁上下，咁你自己個，唉，你哋唔食，我食啦。咁啊，而家啲即係雖然係健康啫，啲講嘅健康啊，但係你入邊太多糖。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你哋講嘅所有嗰啲嘢咧，我係明白嘅。但係喺行為上係 control 唔到自己，所以我都唔知點搞。 你日头食清啲嘅谂法系因为你要录影？ 唔系啊，惯咗噶咋，即系惯咗。我中意个肠胃清啲啊。譬如如果我要录节目嘅时候啦，或者我出去做 show 嘅时候，我知道嗰度附近冇乜好嘢食嘅时候，我自己不如喺屋企食得清淡啲，减少你去即系去厕所嘅机会啊，甚至系自己起码会健康少少。咁但系之后就惨啊。 咁但系你咪富咗咯。即係譬如你日頭你仲有幾節運動做，咁但係你食得好清，咁你咪會覺得成日都好肚餓，咁夜晚你會追咯。 係，我長期都想負嘅感覺。咁其實我營養師曾經講過，你唔好驚肚餓。 嗯。 第二節你知啊，肚餓真係好難頂噶嘛，係咪？即係而家睇緊啲觀眾，聽到我哋講飲食越食越開心，係咪有啲正嘅嘢攞出嚟俾大家食啊？但係喂唔係喎，對於我嚟講，我知嘅。我知道真的冇吃那么多，对于我来讲应该都有时候可能在那个负症的方面攞回好个平衡 是很重要的这样 咯。那你觉得其实会不会有一些可以代替到你这些食物的食物，即是一些代替到你这些不健康的 comfort food 的食物这样？ 我想这件事可能在下次回来的时候要问一问厨师啦，睇下有冇机会教我煮，或者系阿 Cam 煮俾我食啦。因为啱啱讲个谷物嘅时候，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可能系真系夜晚顶唔顺嘅时候，即系要食啲健康啲嘅嘢。可能即系你俾我嘅建议系我哋可以咁做，或者屋企嘅朋友可以咁做。咁啊，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咁啊，我哋咧翻嚟咧再讲多啲咧系关于饮食嘅题材啊。繼續回到來學人沙龍，今天我們講的題材我想大家都真的很興奮，就是越吃越開心。但是越吃越開心當中，我想大家都發現哇，原來我是可以吃到這麼多東西的時候，其實相對來說就未必說真的這麼健康。當然有幾位專家在我們的 studio 裡面，我們都要是，尤其是我都要問一下大家的意見應該怎麼搞。譬如可能是食咁多嘢嘅时候，晏昼又要做咁多运动，朝头早又要做咁多运动，咁我成日都食沙律嘅，即系会唔会有啲嘢可以取代到，令到我嗰、那个即系饱腹感更加好咁咧？ 因为其实有一啲嘢食咧系可以帮你制造到多啲多巴胺嘅，即系譬如三文鱼啊、青鱼啊、杏仁啊、豆类啊、香蕉啊、黑朱古力啊，跟住即系呢啲食物系我以上讲嘅咧，全部都唔系processed food 啦。因为其实我头先听你讲咧，你食嘅嘢食咧都系 processed food。 即系我食多啲黑朱古力都得嘅， 都得嘅，系啊。 咁咪越食越肥咯。 但黑朱古力。因為佢冇嗰個甜味，其實咧有時咧你喺度追嘢食咧，係因為你食咗好多甜，食咗好多 process 嘅或者 MSG， 令到你覺得上癮，亦都令到你個血糖增加，你就會覺得唔飽，繼續想食。所以其實咧，我建議咧，每一次咧你即係譬如食 comfort food 嘅時候咧，你加一份蛋白質落去，咁就會令到你飽足感多啲。即係譬如蛋白質好嘅蛋白質，譬如頭先我講三文魚啊、青魚啊呢啲啦，而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我都知啦，其實我要食健康嘅嘢食，但係有時咧係即係譬如我同你講你要飲多啲水，你就我知道要飲多啲水，但係你冇擺一樣嘢你係前面你可以接觸到嘅咧，你係唔會做。但係如果你係喺你手扣將你個雪櫃填滿嘅時候咧，你係填呢一啲呢啲咁好嘅 ingredient 落去咧，你打開個雪櫃想整你嘅 comfort food 嘅時候咧，你係有呢啲材料，你就先會去做咯。我有時覺得 comfort food 係可以培養到健康啲嘅，係啦，即係唔係淨係追住啲唔健康嘅嘢食，因為其實你都好大好多種類嘅 comfort food 啦，唔係指定某一種啦。咁即係其實你可以取替啦，我估啦。咁咧就如果可以能夠培養一些好的習慣咧，會唔會係幫到手咧？ 咁你講到呢一點，啱啱提到 MSG 即係味精啊，即 係 我食嘅嘢嘅味道咧，相對嚟講咧都比較清淡啲嘅。咁譬如我可能對營養嗰方面都略懂啦，但係你話喺嗰個雪櫃或者喺嗰個身邊嘅環境上啊，屋企唔好放零食咯。即係譬如我翻即係我阿爸阿媽屋企嘅時候，會唔會唔好湊個入邊有啲乜嘢？ 同埋每年借住月餅， 係咪借住月餅啊？搞唔掂喎，因為啲人送過嚟嘅時候，我見到即係我最驚就係嘥嘢食啊！ 送翻俾人 係啊，我可能係送翻俾人咯，或者嗱，譬如如果你屋企食飯。 啊，會唔會有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哋其他專家屋企食飯見到一啲餸味啊，即係我成日都清餸味嘅、嗯，因為我唔想嘥嘢食。咁除非叫阿媽煮少啲啫。 唔係，同埋隔夜餸都唔健康，所以通常都清餸味，唔好隔夜咁樣樣。因為咧啲老人家係嘅，你唔食咧，佢就隔夜。咁佢食隔夜啲鹽分多咗咧，其實唔好，所以咧我都會有呢個問題嘅，都會夾硬食埋佢嘅咁。 但你好 fit 喎。 唔係㗎，成日都會食，咁我都會即係食完第二日就去用咗我啲自制力去跑翻步咁樣。 阿Ming有冇啲咩嘅諗法咧？ 嗱、不過咧，嗱當然啦，其實有冇一啲食物可以健康啲去取代一啲冇咁健康嘅食物？我相信有嘅，但當然我唔係專家。但我覺得 comfort food 之所以獨特之處咧，係因為佢有一個嘅情緒價值喺入面嘅。因為 comfort food 咧好多時候咧當然除咗真係 high fat high sugar 啦，呢一啲會即係令到我哋個大腦釋放出多巴胺之外，其實佢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同回憶啦、過去嘅一啲嘅正面嘅感覺啦、經歷啦有個關聯。我自己咧，因為我即係大學嘅時候，我去咗外國讀書，咁大家都知啱啱去外國其實都人生路不熟啦，冇乜朋友，咁屋企人亦都唔喺身邊，咁所以尤其是過節嘅時候，因為當時我住嗰個地方就真係唔係一個好容易買到中國食物嘅一個地方， 嗯嗯 我會好想好想好想食年糕嘅喺過節嘅時間啦。我諗對我嚟講，呢、這個 comfort food 咧係一個代表緊我同我家人啦，代表緊我喺香港呢個地方入面同好多親戚啊朋友啊喺新年團聚嘅嗰個感覺。咁所以 comfort food 咧，除咗係本質上佢嗰個食物嘅一啲嘅即係啲食材入面嘅 ingredients 之外，其實都有一定嘅心理上面嘅一啲嘅價值投射咗落去，可能就係代表人同人之間嘅聯繫啦，可能係代表一個唔讓自己孤獨嘅感覺咯。咁所以有時候當我哋覺得好孤單，或者當我哋覺得好似好脆弱、好軟弱嘅一啲嘅時間，我哋會想食一啲嘢，嗰啲嘢令到我哋覺得好似充滿咗一啲力量。又或者是一些很开心啊，当你做了一些事你很想为自己庆祝的时候，很想去放纵一下的时候，你都可能会倾向吃一些 comfort food。譬如一个例子就是炸鸡、哦、以前细个呢咪成日开 party， 大家都很开心哇有炸鸡食，那种很热闹啦很庆祝的感觉。咁所以可能是当我哋人啊当你做完一样嘢啦，譬如你工作上面完成了一个嘅事项啦，完成了一个 task 啦，你都会好想去即系奖赏一下自己，但可能呢一个时间你就会食咗炸鸡，因为呢个就系你儿时嘅回忆，当你开 party 嘅时候好开心嘅嗰种感觉。咁所以对我嚟讲 ，comfort food 咧其实系多过食物嘅本质，反而系讲紧成段回忆嘅嗰个情绪价值咯。 嗯，哇，咁啊，奖赏自己，我长期奖赏自己变咗长期咧惩罚自己，但你讲到咧回忆咧，譬如好似年糕咁样啦，有阵时新年。我打开个雪柜，哇！见到年糕、萝卜糕、芋头糕、黄金糕咁多未食，我又想食。咁啊，细细个人哋话啊，年糕食得多啊，一定会长高啊。咁啊，发觉原来俾人呃嘅。咁啊，所以咧，年糕即系之前我都即系去到港大啦。咁啊，我都喺度，其实新年过拍咗一个节目，就系讲，其实大家知唔知道啲年糕究竟有几高卡路里？ 嗯、 我冇话几唔健康，几高卡路里。 嗯、 即系你食完之后，你要用几耐时间去烧啦、嗯、即系譬如可能两块年糕等于一碗饭啊，已经咁劲。咁、嗯、但系啱啱回答翻嘅问题咧，就系、是。我哋講緊有冇啲咩食物咧可以取代到，即係我而家個 diet 啊，我而家嗰個飲食嘅習慣啊。其實我營養師講過嘅，呢樣嘢我都要同即係好多香港做運動嘅朋友講，即係我係喺運動嘅表現啊，或者喺運動消耗卡路里係算好高好高好高，比好多職業運動仲要高。咁市面上咧，可能好多嘅體能教練啊，當我見到佢哋去教緊佢哋嘅客户嘅時候咧，我可以好直接咁講就係話，佢哋叫佢唔好食碳水化合物。即係 cut 碳水化合物，因為碳水化合物喺入面有好多個水分，會令到你係脹啊，令到你比較飽滿啲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嗰樣嘢係你基本食物能量嘅來源，你係咪要 cut 咧？ 嗯。 咁當然，如果你話要唔食嘢咪減肥咯。你空肚，譬如好似之前可能有藝人朋友，佢好多個小時節食嘅，咁佢梗係減磅，你都唔食嘢，梗係輕啲啊。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健康嘅做法嚟噶嘛。所以有陣時我哋做節目講起飲食嘅時候，哇，肯定啊，尤其是營養師唔會叫你唔可以即係完全係節食，佢叫你有啲嘢你盡量可以食少啲啊。譬如好似我營養師同我講，你食沙律，但你係咪可以隔離都加啲碳水化合物咧？係咪有啲少少嘅飯係 OK 咧？你白米啊，又是其實好的碳水化合物嚟、 嗯。 紅米 或者有啲叫 creamer 啊，咁你嗰啲其實都係你需要噶嘛，尤其是當我燒咁多脂嘅時候咧，你係需要食飯。咁當然唔係叫你去食乾炒牛河、意麵去做你個主食或者係碳水化合物。所以呢樣嘢就係話你對於營養學有了解嘅時候咧，對於你喺飲食啊或者係身材管理方面咧有控制。只不過咧，我係一個超級極端嘅例子，所以大家唔好學啊。喂，咁即係講到飲食啊，大家有冇啲咩諗法啊？或者喺我個 case 上面有啲咩諗法 啊？反而啱啱頭先阿 Ming 講話即係 comfort food 係即係療愈食物係同回憶有關咧，令我諗起兩樣嘢。咁第一樣咧就係我前排咧就睇咗個訪問，咁訪問咧其實就係關於一隊我自己好中意九十年代美國樂隊 Nirvana。咁佢哋咧就訪問翻咧佢哋嘅即係已經散咗 band 啦，咁訪問翻咧當時個低音吉他手，就講翻佢哋咧已故嘅主音咧 Kurt Cobain 嘅一件往事。咁好有趣嘅就係、是，咁當時咧佢哋嘅已經成咗名啦，咁就開始巡迴。咁啊巡迴演出嘅時候咧，當然咧就會有個廚師咧跟住佢。咁咧 Kurt Cobain 就炒咗個廚師。咁原因係咩咧？就係咧。因為 Kurt Cobain 好中意食 mac and cheese， 即係嗰啲芝士通心粉。咁個廚師咧就自己煮俾佢食，佢唔得啊，我一定要食即食嗰啲唔健康嗰啲。咁呢個咧就係我覺得，即係 comfort food 有一種不可取代嗰一樣嘢。你俾一個好食啲嘅，差唔多味嘅，未必可以做到嘢。咁咧早兩日咧我執屋，咁咧就即係執啲書櫃咧，咁咧就偶然地咧見到一本好耐，買咗好耐，我都唔知道自己買咗嘅書啊。咁咧就係武俠電影大師。胡金铨导演咧嘅一本随笔，咁佢里边咧讲咗一篇文章，我一掀开，好有趣地讲一样嘢，佢话美国人食嘢咧就用个脑嚟食嘅，咁点解咧就系咩都要计卡路里啊，营养有几多，佢话法国人咧系用条脷食嘅，好食就得啦，中国人咧系要用条脷同埋个肚，因为好食之余要食饱，而日本人咧就是、用对眼嚟食嘅，因为佢哋摆嘅嘢好靓，咁我想问翻三位，咁其实即系疗愈食物系用咩嚟食嘅咧？ 好似我嘅理解啊，其實食物係個過程同個經驗嚟，所以食物嘅本質嗰個味道，即係味覺嗰個 taste 其實只係其中一個項目，我哋去檢視呢一個經驗。咁所以好似日本人係用眼色係擺盤啊，點樣靚啊，都會令我哋覺得嗰樣嘢好食啲噶嘛。我記得有個研究都幾得意嘅，講番茄醬嘅，咁啊有唔同顏色嘅番茄醬。大部分人覺得咧，深最深嗰只紅色嘅番茄醬係辣啲嘅，但其實冇關係嘅。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就係食物嘅顏色啦，食物嘅一啲嘅香氣啦，食物嘅一啲嘅觸感啦，或者成個食嘅經歷，其實都係構成緊我哋食嘢呢種嘅味道嘅感覺。咁所以味道唔係淨係講個 taste， 而係講所有嘅嘢嘅一個嘅總成嚟嘅。咁所以我諗 comfort food 都係嘅。comfort food 入面除咗有嗰個嘅味道，即個 taste 嚟講，其實仲有好似頭先所講嘅所有嘢加翻埋。而其實回憶啦、一啲懷舊啦、一啲正向嘅一啲嘅即嘅經歷啦，或者一啲嘅情緒價值，同埋同邊個食嗰一堆嘢，其實都組成咗呢個 comfort food 之所以特別咯。 咁啊，好似即係美國啲富商啊、巴菲特啊、十二總統咧，佢哋都中意飲汽水啊。有啲人中意飲汽水，因為糖分啊嘛。講起飲汽水，其實大家可能見到我哋香港運動員啊，之前打網球啊，喺中間休息嘅時候，覺得喂我唔得，我要飲啲汽水補充下能量。但係佢可能有啲小朋友講到話飲汽水，喂唔係唔健康嘅咩？咁但係如果你係需要能量嘅時候，需要補充一啲糖分嘅時候，或者呢個係你日常嘅習慣咧，可能喺個 comfort food 或者 functional 或者功能上咧，呢樣嘢有用。咁啊，當啱啱嘉豪講到美國個 band 嘅時候咧，可能美國人用腦去食嘢啦嚇。咁其實講起即係我最主項嘅運動就係籃球 NBA， 一個賽季八個半月咧，如果要打到去總決賽嘅時候咧，喺240日度咧係要。打100场比赛，仲要是平均4日飞一次咧，中间仲有训练啊，日常嘅生活啊，即系唔好讲照顾家庭嗰啲。佢哋当然有自己厨师，但系有啲人话：哎呀，点解嗰个球星喺场边食炮谷啊？点解佢食糖啊？点解佢食薯片啊？有阵时去到咧 NBA 嗰啲暂停嘅时候咧，会访问到啲嗰啲球星，你中意食咩咧？佢中意食零食噶。但係咪唔得？但係呢樣嘢亦都係佢哋嘅 comfort food， 或者我哋英文叫 go to food。咁所以咧，我哋有機會咧，我哋喺下一節咧再講多少少啊。 繼續回到嚟學人沙龍，今日我哋嘅題材就係越食越開心啊！啱啱去 break 之前我講起一啲運動員嘅飲食習慣，但大家可能會覺得，哎呀，運動員關我咩事呢？我都唔係運動員，咁可能大家係業餘嘅運動愛好者啦，都係啦，有陣時你都要啦，喺自己日常生活嘅當中啊，飲食同埋運動嗰方面咧，揾一個咧就係平衡嘅重要性。咁今日我哋講好多關於節制啊，我知道嘉豪你有好多嘅諗法喎。 其實對於即係我哋而家嚟到最後啲節啦，咁我一路聽大家講，即係我由一開始就今日喺度講，其實我一路都有個疑問，即係 comfort food 係咩咧？個定義係咩？我唔知道個定義，其實我都唔知道所謂自己講嘅 comfort food， 或者我會唔會係同大家講緊嘅嘢，即係其實係唔係講緊同一樣嘢咧？咁樣咁啱啱其實我哋講出咗幾樣嘢，即係譬如可能關於節制啊，關於到個身體健康啊，尤其似乎因為其實我一路以嚟咧都認為 comfort food 咧通常都唔係一啲咁好嘅嘢嚟嘅，咁即係可能我覺得有幾個原因咧，因為如果譬如可能我哋話同回憶有關嘅，咁好多時候其實細個嗱，而家即係講真，物質條件係豐裕咗我哋生活嘅社會，咁即係細個嘅時候咧能夠食得飽，咁即係當然我哋未至於係要挨餓，咁但係都會有一個咁嘅回憶，就係可以帶翻我哋一個當時好温飽嘅時候。咁所以可能因為呢個原因 ，comfort food 咧或者療愈食物咧，通常都係比較高熱量啲嘅，就係因為其實喺呢一個時候，我哋想像翻以前嘅回憶，咁可能幾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咁一定嘅物質生活冇咁豐裕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同個文化背景有關。咁頭先阿明講到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咁好多時候咧就會好多人掛住以前喺屋企嘅食物。咁所以似乎我咁樣睇，即係 comfort food 有好多個層面。因為其實咧，如果你問我，我其中一個 comfort food 我可以同你講就係話，其實每次我食得飽我都好開心啊！即係可能好老土咁樣講句，呢個世界有咁多人都食唔飽，咁有得食飽，咁其實就已經感覺到好欣慰。其實都係一個好，即係對於個情緒係即係好滿足到。咁但係又好似覺得咁樣樣會唔會太簡單咧？咁樣嘅 comfort food， 咁所以我就唔知道你哋有咩睇法？ 簡單好啊，我好複雜啊！而家我淨係 list 一紮嘢食，已經知道哇！你真係食咁多嘢。但係你講緊文化咧，咁啱啱阿明亦都係講到，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飲食嘅文化都係唔一樣啦。咁我自己讀大學嘅時候，有個 terms 叫 freshman 15啦，其實係讀大學咧頭一年咧應該重15磅嘅。點解咧？因為美國啲嘢，即係我喺美國讀書，嗰啲份量太大。咁我哋過到去梗係學生嘅，唔想嘥嘢食啦。咁有啲地方叫 drive through， 即係咩咧？你揸車經過，你買嘢又方便。你買嘢咁方便嘅時候，嗰啲薯條又大份啲，個包又可能大個啲嘅時候咧，咁你咪自然就食得多啲咯。咁如果你再勁啲啦，你入去買啦，哇！你見到個文化就係咩咧？嗰個種快餐文化，個個都係肥嘅，即係十個九個都肥嘅。咁點解咧？即係呢樣嘢都係大家可以諗下，就係你飲食習慣。而喺快餐店裏面嗰啲就係慣咗食一啲唔健康嘅嘢，所以個個都走入去。咁所以你生活圍繞住乜嘢人嘅時候咧，或者都會影響到你嗰個飲食嘅行為啊。 亦都可能係你見到身形嘅對比，你點樣食你都唔覺得我係肥咯，因為隔離嗰個係比你肥 double 或 triple 咁樣，所以你就會覺得啊，身形上面我冇變嘅喎。你唔翻嚟香港一次，你係唔知道自己原來肥咗咁樣咯。係 啊，係啊，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個身材管理的要求，希望是做好啲 fit 啲，咁但系去到而家我哋倾咗咁耐咧，都要自己系即系节制少少啊。 我觉得即系 comfort food， 我都即系成日都觉得系一个好 emotional 嘅嘢，系一个状态，即系你唔一定要食一样高能量嘅嘢。我成日都觉得 comfort food 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其实佢系俾你进入一个状态，帮你 relax 咁样啦。咁譬如大家有冇睇过一套剧叫《深夜食堂》？咁就系咧，佢一开始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即係已經係有個好單音嘅吉他聲，令到你哇好療愈嘅個狀態就係咁，跟住咧就進入一個滄桑嘅人聲唱呢首歌，跟住咧就係個老闆開門，跟住咧就慢慢有啲刀聲、滾水聲，跟住就做一個送菜俾大家。而佢裏邊咧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 comfort food 嘅一個 例子，是一個點樣嘅狀態嘅一個例子。咁佢裏面嘅嘢食其實都係有好多好健康嘢，譬如成日都會講納豆啦，咁跟住咧會講醃青瓜啦、雞蛋三文治啦、鱈魚子啦、貓飯啦、隔夜咖喱啦，即係全部都唔係啲好複雜嘅嘢食。 咩叫貓飯？ 貓飯就係、是其實係用一啲魚即係譬如喺骨頭側邊有啲魚肉啦，咁你就點樣去食呢？就將個骨頭側邊嘅肉刮埋出嚟，咁你就係一個魚肉再加喺個飯上面鹹鹹地，咁你就用匙羹就一隻匙羹就搞掂㗎啦。即係其實都係一啲一碗個好簡單嘅嘢食，跟住就令到你再加埋成個氣氛，跟住再聽埋啲故仔，佢哋嘅唔同人嘅經歷，咁跟住就過一晚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係有時唔係不停要食嘢會令到你覺得好舒緩，可能係個狀態係你要經歷一個時間，慢慢去享受嗰個時間，可以休息落嚟嘅時間，可以令到你嗰個精神得到療愈咁樣咯。 嗯，心理食堂而家係啦，你講。 我同意其實呢樣嘢，因為我覺得 comfort food 咧唔係平時嗰種 routine 即係唔係一種規律，你日日都食嗰樣嘢，或者你朝早就一定係食嗰樣嘢，反而可能係你經歷某一啲嘅特別啲嘅狀態，譬如可能係for 慶祝嘅，係啦，即係你好辛苦做完一樣嘢啦，你好想有一個嘅慶祝，或者去即係回饋翻俾自己係啦嘅一個種感覺，或者係你經歷嘅一個情緒上面嘅一啲嘅低谷嘅狀態，個人特別頹嘅，或者係某程度上你特別覺得孤獨嘅一個狀態，而喺呢啲咁樣嘅情緒上面嘅上落嘅狀態底下咧，我哋去食某一種特定嘅食物，而呢個食物咧係賦予咗某一種特別嘅意義嘅。呢一個咧，當你食完嗰個食物嗰一種嘅感覺，嗰種好愉悅啦、好滿足啦，或者可以勾起某一種回憶嘅嗰一種滿足感，呢個就係我自己定義嘅 comfort food 咯。咁所以翻返去頭先交流個問題啊，究竟如果真係連溫飽都未有嘅時候，又何來 comfort food 呢？因為心理學嘅角度嚟講，我哋話一個 Maslow hierarchy of needs 就係一個馬斯洛嘅一個嘅心理嘅階梯。其實我哋人係必須要滿足咗最低層先，咩低層啊？溫飽啦、衣食啦、安全啦，呢啲咪最低層咯。跟住之後先再有上去嘅一啲嘅心理需求，譬如可能就係滿足我哋一啲嘅同人嘅聯繫啊、一啲孤獨嘅感覺啊、自我實現嘅感覺啊等等。咁所以溫飽都未有嘅時候，我個人嘅睇法就未有 comfort food 可言啦。 我記得咧，我之前睇過一本書，係講緊真人真事嚟嘅，係講一班人咧撞機撞咗落去安第斯山脈，咁跟住佢哋就當然冇嘢食啦。咁佢哋咧係會輪住食牙膏咯，即係嗰個牙膏變咗佢哋嘅 comfort food， 唔係一個嘢食啦，但係嗰個薄荷味令佢回憶到可能係雪糕咁樣，咁佢就係一個 comfort food。但佢哋都係冇温飽，但係佢哋就會諗。因為佢哋真係冇嘢食啦，咁就諗啊呢樣嘢覺得食咗，雖然冇提供到能量，咁但係咧會覺得好舒服咁樣咯。 呢個可能就係因為佢哋曾經係有溫飽過，佢哋經歷咗一個災難啊嘛。咁所以喺牙膏係令佢哋可能諗翻起啊當時喺屋企入面嗰個好舒服嘅廁所係啦，去到刷牙喎嗰種嘅感覺。所以有少少可能就係喺苦難入面，喺呢個嘅災害入面，或者呢、這個即係呢劫入面啦，佢都可以有一啲嘅提住自己點樣可以繼續支撐落去咯。 所以你講嘅孤單啦，我間中都有 feel 下啲孤單啦，咁其實呢樣嘢我營養師有講，因為當你係一個人嘅時候，因為譬如可能我揸車翻工錄節目、做主持、廣播，其實你做完之後你唔想講嘢，因為你廣播可能用把聲咧，哇！你仲要咁勁嘅時候，人哋打電話俾你，你唔想講嘢，有啲咩 WhatsApp 啦咁樣。但係當你孤單嘅時候咧，佢就話你成日都一個人喺一個密室嘅情況之下翻屋企。呢樣嘢咧係亦都係會影響到你食嘢嗰方面嘅情緒，會令到你食嘢更加多。所以你係如果群體生活咗當中咧，譬如我哋嗌餸食飯嘅，係十道餸嘅，十道餸啊，十道餸噶啦。咁你可能頂籠都係食餸味。咁但係你可能自己嘅時候咧，就控制唔到自己。第二樣嘢啱啱講 rewarding 咧，就係你諗翻係啲回饋啊！我成日都係咁，我諗大家好多都係咁。哇！我跑咗好多啦。啊，點解跑極有啲人都係咁肥嘅咧？啊，跑極亦都係唔係咁 fit 咧？因為你去到最尾食個卡路里，哇！你食咗成三碗四碗炒飯嘅，再食雪糕啊，咁梗係肥啦。咁你點減咧？咁所以喺個回饋嘅時候，亦都要諗下，即係可能我減咗兩磅，但無端又食兩個雪糕咁樣，跟住第二日又加翻，咁一路循環嘅時候咧，變咗咧係一個唔好嘅習慣。 你哋啱啱講開即係飢餓同埋温飽呢一樣嘢，再加埋我哋今日講咗咁耐，即係都去爭拗啊，究竟 comfort food 係好定壞？即係有時可能因為我哋節制嘅問題咧，其實嗰樣嘢就算喺對於情緒有幫助咧，可能最後都變咗壞事。咁令我諗起咧，我好中意嘅捷克嘅作家卡夫卡咧，咁咧佢曾經咧即係因為其實咧，佢係好後生嘅時候咧，就已經患咗肺病。咁咧，佢都知道自己咧時日無多嘅時候咧，就喺病床上邊咧就可以睇翻佢自己咧舊嘅手稿。因為其實咧好多佢嘅故仔咧都係冇出版到。咁當時咧佢就同佢個朋友講：其實你燒曬佢哋啦。咁佢朋友冇咁樣做啦。咁所以我哋就有啲咁偉大嘅文學作品。咁但係當時佢喺病床上邊咧，佢睇到個故仔咧，佢係喊嘅。嗰個故仔咧叫《飢餓藝術家》。咁飢餓藝術家咧就係講。有一個人咧，佢係以絕食咧嚟作為表現。咁咧，跟住咧，佢個古仔一路喺度講，跟住佢話：我今日已經超出曬所有人，我已經絕食咗四五十日啦。咁佢係極之衰弱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冇人睇啊嘛，呢個表演太長啦咁啊。咁人哋就諗住劈走佢，反正你都時日無多。咁咧，佢就話，佢就同劈走佢嗰個人話：佢話其實你點解唔嘗試去欣賞下我咧？我做咗一件咁偉大嘅嘅絕食嘅藝術。跟住嗰人話：我冇問題啊，咁我欣賞啦。你想我咪做。跟住佢最後講咗句説話，佢話：不過可能你唔應該欣賞我，因為如果我揾到我想食嘅嘢咧，我就唔會絕食。今日即係聽完大家講咗咁耐，我忽然醒起，係其實即係 comfort food 就係有呢個好緊要嘅嘢。如果一個人係冇 comfort food 嘅，其實都係一件。好慘嘅事，即係好孤零零、好孤獨嘅事，因為可能冇一個童年嘅回憶可以俾佢翻到去，即係佢心靈需要有缺失、情緒有需要嘅時候，佢揾唔到一個可以補足到自己嘅方法咁。 嗯，咁啊，所以咧攞好個平衡啦，自己心理嘅開心力都好緊要。今日咧，我哋幾位嘅專家都講咗好多點啦，咁啊，當中 comfort food 咁啊，療愈嘅食物當中啊，點樣揾一個平衡，唔好食過量，或者係咪短暫嘅開心啊，會換嚟一個長遠。嘅一個壓力咧，亦都好緊要。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嘅討論咧，希望俾咧我哋即係睇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咧，了解一下啊，究竟 comfort food 療愈食物個定義係乜嘢？咁大家自己咧可以上網咧都睇一睇，了解一下。因為我哋即係每位嘅專家咧，都係嚟自唔同嘅立場啦嚇、啊，可能係飲食界、藝術啦、心理學啊，甚至喺哲學界。咁大家都有自己嘅諗法嘅，大家都有自己中意嘅嘢食。咁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講住咁多啦，下集啦，我哋再見各位啊，再見。Thank you.